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年轻 的声，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钟。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要是我胖了30斤，你还爱我吗？女人这么问的时候，你得小心回答，深情款款地说，宝贝儿，我就爱你原本的样子。满以为他会感动，这答案却会让你死得很惨。什么是原本的样子？我那得要看胖在哪里，是不是胖在该胖的地方。这个答案比第一个答案好一些，却不算很好。他听完瞅你一眼，撅着嘴说，色鬼，你就不能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吗？30斤啊，岂会那么善解人意，都去了该去的地方。脂肪才不是热恋时那个对你百依百顺的男朋友。你会发现这个答案居然让他笑起来。女人是这个世界上多么奇异的叫人摸不着头的一个物种，难怪聪明如霍金也说他从来不了解女人。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刚刚在英国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最新一份研究报告。研究人员在40年间比较了1920万成年男女的体质指数变化，中国肥胖人口逼近9000万，已经超越美国，金榜题名，成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天哪，美国人可是吃牛排、汉堡和喝汽水长大的。这接近9000万个胖子里，胖女比胖男多，男人占4320万，女人占4640万。女胖子是不是将要比女汉子的阵容更庞大？这样下去，女人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我们是吃太多和太好，还是好吃懒做？你有多久没有运动了？你总有借口说太累太忙不想动。这世上哪有不劳而获？你是真的连走路都没时间，还是你吃的意志更坚韧？谁不爱美食？那你得付出。我每天做运动的时候想着的是等一下可以吃什么，这是我的动力。我努力了就可以毫无罪疚地吃我喜欢吃的东西，喝我喜欢喝的酒，并且偶尔在饭后来两块厚厚的坚果黑巧克力和一大杯宇治抹茶雪糕。别忘了，只有男人腰上的两团肉才可以成为爱的扶手，那是跟女人搭车时和抓住当扶手用的。女人腰上那个只能叫做肥肉，男人若有一个小肚子，那代表的是温暖可靠老实，冬天可以把你冻僵了的两只小脚丫贴上去呼呼的取暖。女人那圆鼓鼓的肚子是下半身消化循环不好。男人爱不爱你，不是你胖了几斤或者瘦了几斤， 20多年以后，两个人是不是还有说不完的话题？又是不是依然渴望对方？爱的消失，几乎都跟体重无关。爱你就爱你原本的样子，也爱你现在和将来的样子，谁不会老？又有谁的青春不会溜走？不爱了，往往不是你变了，而是我变了。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有没有想过，爱情必然是肉感的，是两个人终于血肉相连的感觉，深深爱着一个人。嘴里说，要是你胖了30斤，我掉头就跑，心里却知道他是你心头的那块肉，虽然没有血缘，却是彼此的血肉和骨头，也是这生这世自己唯一可以选择的亲人。既然是亲人，我们是要一起到老的。爱一个人，你只要他快乐，问题不是那30斤，而是这30斤把你熬成什么样子。他是否拿走了你的健康？有些事情明明在自己手里，是可以努力的，只是我们常常战胜不了自己，也从来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爱自己。只有当你好好活着，才能够和所爱的人一起老去。日子漫长，青春不在，身边终究还是你，连时间都打败不了我们，那就不要让脂肪把我们打败。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啊，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深层，一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接着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换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啊，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深层，一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换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一点你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的锁骨在 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是在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燃烧我的卡路里， 拜拜甜甜圈，伸出美手放明天，不过蜜蜂大喷气，拿走拿走别客气， 天空上，地上的少女 下去，停在他身边。刀锋吗，小姐？他的梦里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世界斑驳，我错过太多，你是我心底的篝火，像有了着落，你牵住我，带我领略宇宙的辽阔。丢掉太多，你变成心口的烙印，你带走沉默，拥抱住我星空斑斓，那烟火闪烁。 可以残缺。时间不停歇，仿佛落叶飞花般无解，而你在这里就温柔了一些。陪你看美好的月，陪你多甜蜜的甜，陪你把我的思念写成最后的邮件，陪你过的那些年终究会化作永远。记得我不曾后退，在你心上陪你每个 起开始掉落，叶子也不该爱最初的轮廓。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就。 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大学在一起4年，毕业因为家人和工作的原因分道扬镳。有一次我加班很晚才回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时因为复印错了文件被老板骂了一顿，一听到电话那头是他的声音就哭了，哄了我半个多小时，最后我哭着睡着了。他那天一晚上没挂电话，怕我半夜醒了又委屈。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以前他每天放学来学校找我一起回家，放学的校门口人特别多，每次都打电话问我在哪儿，说找不到我，然后从身后给我一个突如其来的拥抱。他很瘦小，拥抱却让我觉得无比温暖。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生日的时候大半夜打电话给我，问我睡了吗，还说自己在我家楼下。我说你别闹了，然后跑去阳台，真的看到那么冷的冬天，他拿着玫瑰花和生日蛋糕在楼下，举着电话对我傻乎乎的笑。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一起上街会不厌其烦的等我打完游戏。有一次跟他吵架，我丢下他一个人在家跑出去，后来我回去，他抱着我的枕头睡着了。我发誓以后不再让他掉眼泪，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生在一起5年，初二到高三，青春里都是他的影子。熬过了老师家长的反对，经过了3年每月只能见2次面的异地，在初中同学惊讶地问我，你们俩还在一起的时候，骄傲地相视一笑说，对呀。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们一起出国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一起上课、逛街、生活。我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只有它。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每次走在人群中，都用双手保护我，怕别人挤到我。每次出门，因为我是路痴，不管多忙，都陪我一起去。所有银行卡的密码都告诉我，他说这样方便我买买买，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我认识，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们一起经历过车祸，一冲动飞过半个地球，只为了见对方一面。五年，从青涩变成熟，我们的感情从柔弱变得坚韧。很高兴这段路是你陪我走过的，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第一次一起看电影，看的是左耳。他那天第一次牵我的手，我问他怎么手心都是汗啊，他说紧张啊。当时觉得他好傻，后来再也没有哪个男孩牵我的手就会紧张了。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靠在他腿上，他帮你掏耳朵，是一件多爽的事。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异地恋的我们，我赖床，他就打电话催我起床上课，每次叫我先挂电话，在我委屈的时候说宝宝我在，明明把我宠成了小公主。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异地恋那一年，他在茂名，我在汕头，广东的最西边和最东边。那天他说了一句想见我，隔天我便启程10个小时的车程去找他。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用手机的地图一步一步找到他的学校，用送快递的方式把他骗出来。见到他的那一刻，忍不住想哭。从前对爱情大大咧咧的我，想不到也能做出这种事。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有一次特别生气，打了他一巴掌，我看到他脸都红了，就愣住了。我以为他会躲开的，我傻站在那里看着他手气的直抖。他走过来突然拉着我的手说，行啊，个子小小力气还挺大，不生气了吧，我们回去上课。当时我就感动地站在原地，一直哭一直哭。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在一起的时候是寒风刺骨的冬天， 我们认识10年， 他像春天和煦的风一样。 同校8年，同班6年， 他教会我成长， 暗恋他4年， 成为有担当的男人。 他对我说， 可是我没有用， 我以后只有你， 总是让他为我掉眼泪。 那段时间我们俩没有钱， 每次看着他的时候， 一包泡面 我总在想 都分开吃。 世界上怎么会有 他总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我、照顾 你的姑娘。如果能娶到她， 她是我的初恋， 一定是三生有 是我整个青春。可是 我们已经分 手。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 分手。 的姑娘，如果能娶到她， 她是我的初恋， 一定是三生有幸， 也是我整个青春。可是 我们已经分手。 分手。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 可是我们已经分手。 故事从头，我爱你， 我爱你依旧。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冬雪初夏，为何现在只剩我在期盼？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似水年华，为何你却离开，把我留下？ 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就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 世上最好的东西去配，于是你挑剔着他身边的人，也挑剔着你自己，然后你发现谁站在他身边都不合适，你自以为是的想着什么样的人才足以配他，可最后他身边站着的却是那样一个也算不得惊艳的人，与你的想象相去甚远。然后你会明白，你觉得他好不过是因为你从未得到或拥有那些你无故加在他身上的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这种带着些幻想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的行为就叫迷恋吧。就像这么多年我对你一样， 其实算不得喜欢吧，只是一直留在记忆里的模糊影子，让我想要靠近。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天你穿着红球鞋的样子。以后遇见了很多人，穿过各式各样红色的鞋子，却好像都不及你的好看。最美好的青春里，迷恋上一个毫不实际的梦，拼了命的也不愿醒来，拒绝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美好。这其中有过不甘心，也有过委屈。有人告诉我我这样不正常，现在我知道了。也许你也觉得我不正常，说着喜欢却什么也没付出，什么也没做到，甚至连嘘寒问暖的话都未曾说过。可你们都不记得了，这些正常的事儿，高二那年我也曾做过，最后不过得了个惹人烦的结果，那就是你很烦。就像那双红球鞋一样，扎在脑子里怎么也去不掉。所以当我又可以和你聊天，又可以和你联系的时候，很多事就不敢做了，围着你转，每天说些无关痛痒的话，那么直接地告诉你我想和你做朋友，这些我都不敢，我怕了，怕你又会烦我，怕你不理我。不是真的怕受伤，只是怕你真的就会像从未没有存在过一样，于是就只能不打扰你，努力改变自己，希望有一天我真的可以匹配的站在你身边。我多想没事就打个电话给你，如果你刚好也没事，咱们就可以出来吃点东西，聊会儿天。所以啊，终于约你出来了。那天天气很好，中午的太阳很暖很暖，照的脸一直很红很红。你说晚点吃个午饭，于是我12点出门，然后你说2点，我就自己在商场里�逛逛。你说3点，我就去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后来你说5点，我看看外面的天，阳光已经不暖了，但你已经说了要来，我总不能先走。6点，你来了，却不过点了一份快餐，匆匆吃完，便说约了朋友。现在想一想，我这么久的坚持，与你有关的，不过就是那一份快餐的时间。高二遇见你，你穿一双红色的球鞋，那么好看的眼睛里光芒四溢。现在你穿暗色的，我说不上料子的鞋，还是那么好看的眼睛，只是里面的光不再那么亮了。我不知道这之间的我是不是真的不正常，可我知道我从未后悔。我不知道这之间的我是不是真的不正常，可我知道我从未后悔。若是时光倒回，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不是因为知道了结局，只是我想谢谢你，谢谢遇见你让我遇见了我喜欢的自己。还有对不起，对不起了没能长成当年你喜欢的样子，对不起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还是没能变成如今你喜欢的样子，对不起让你一个人过了那么久，却还是没能成为可以陪你走完以后的人。 当朋友紧紧包围住你那双眼睛，多孤独多伤心，笑声闹声 重新的回想，怀念着谁，无法入睡。没关系，不用勉强自己，每段感情都有难忘场景。付出，相信，勇敢旅行，再转一个弯的你更美丽。整座城市的安慰，熄灯陪你失眠，只点亮这一盏月光，不戳破谎言。静听你